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神秘姐同大家見面啦，咁就今年係我哋講多少少 UFO 好唔好？ 係何解？阿二踏入因為2016、2017係你講多咗 UFO 啊， 好多係嘛？ 係咪希拉里啊上唔到台，即係佢爆唔到，咁我哋爆 係梗啦。咁嗰個事實嚟嘅，就之前佢話講啊，如果佢做總統咁，一定會公開嗰啲 UFO 嘅檔案啦， 好多絕密嘅資料。 咁因為佢自己本身嗰個競選嘅團隊一個好高層嘅人士咧，亦都sponsor 過一啲 UFO 嘅會議嘅。 係， 咁應間我哋講講，因為呢個會議本身都幾重要嘅。 嗯哼， 咁嗰、那個重點咧，就係因為咧事實上大家睇到咧就近排啦，市面都好多相當之多關於外星或者即係 UFO 嘅電影嘅。 系，電影又多啦，資料都多。 係特別我哋睇到，譬如 Arrival 啦 ，Arrival 喺香港上映啦。咁啊，幾度又睇咗嘅？ 啊，終於睇咗啦！係佢公映嗰日第一日係睇啦。 嚇，咁我就係因為比較忙啲，咁我就未得閒。 嗯哼。 咁但係咧就既然咧大家個興致咁高咧，所以我哋就持續下都再做 UFO 啦。咁今日嘅題目咧就係咧，當 Top Gun 遇上UFO 咁後面一睇到噶啦，呢個咧就係即係一啲戰鬥機啊，佢哋遇到 UFO， 咁後面呢張圖片就相當之精彩啦， 同埋追得好貼添喎。如果呢張圖係真嘅話， 如果係真嘅話嚇， 依個最關鍵啦嚇，已經受佢嗰個磁場影響噶咯喎。如果咁近嚇， 唔知㗎，你又唔知佢點影啦嚇， 因為唔知上面下面，因為高度未見到嘅嚇。 嗰、那個處境你又唔係好太清楚啦。咁第一樣嘢我想問下紀豪先，你睇咗嗰個 Arrival 啦， 睇咗， 你感覺如何？ 我覺得咧，即係兩面睇啦。如果睇過小説嘅嗰啲咧，就睇呢部戲咧，你會發覺佢加多咗好多條微料。 你睇即係你睇咗小説啊？ 小説唔係，我就都冇全部睇曬，因為佢雖然佢短篇，但係咧個小説個影響力係好大嘅。咁但係咧，我諗佢嗰個影響力咧就即係佢裡面嘅嗰個感，即係嗰種叫佢嘅嗰種概念係好吸引。不過咧就即係未必個戲劇性會咁強。咁但係而家咧，你會睇到咧嗰、那個編劇咧。係其實係都寫慣對星啊，都好出名嘅一個編劇嚟，但係佢將佢變咗震慄片咁樣嚟去寫，戲劇性啊重啲嘅。咁但係如果你講啊，即係我又會睇咧，譬如好似初我哋入去嗰時咧，同埋睇個 trailer 咧，就感覺好似係咪 Interstellar 或者係 Contact， 甚至2001年打漫遊嗰種咁嘅感覺咧，咁樣嚇。咁啊，講俾你聽， 唔係。 錯係全部有曬，不過即係全部係抄翻嚟嘅。係佢裡面冇個真係一個叫做好實淨嘅一個叫做飛碟王專家或者一個科學家咧， 嚟幫佢做做一個叫做係呢個戲嘅嘅嗰個養分啊。咁、所以佢裡面咧，你會睇到有好多 information 咧。咁其實我覺得都係喺個主流嘅文非典文化裡面咧，佢做一個整合嘅啫。咁、不過又冇又唔覺得係話難睇嘅，因為其實以戲劇嚟講咧，演員係選角好嘅。尤其是女主角 Amy Adams 就嗰個選角係好好嘅。不過咧，我啊覺得佢應該咧就即係未曾攆熟啦，對攆熟啊攆熟啊，對個依個科幻故仔，所以你會睇到兩節嘅，就將個信息咧表達到出嚟。不過佢嘅信息咧，我諗佢都未曾消化得好咧，就依書直説啊。尤其是 ending 咧變咗好緊要，但係以戲劇裡面嚟講咧，你會睇到分咗兩節。咁啊，比較上嚟講咧，就唔算係一個好常好精品嘅飛碟學技啦。不過咧，當係一個叫流行文化裏面講嘅飛碟情報學咧，咁啊呢部都相當之多噶。 嗱幾圖咧就因為佢從個編劇角度去睇啦。咁呢樣 都唔係個，我係從飛碟學嘅一個角度嚟睇咧，就唔滿意係嗰樣嘢。劇本咧就其實就覺得佢娛樂片主流片咧。佢就收到貨嘅，即係咁樣。 係啊，嗱，點解我提呢樣嘢咧？就是、因為咧嗰個作者本身啊，原來佢有中文名喎， 係 叫做姜風南喎。 係啊，係啊，我都係乜？呢、這個古仔叫《你一生的故事》嘛。 係啊，咁你第一樣嘢咧就係咧，佢自己都承認啊，就係佢自己嘅作品咧，如果即係能夠改編到電影，佢自己都好奇怪。因為不知開心好奇怪，因為佢覺得咧，基本上咧就唔可以拍成，即係拍唔到出嚟嘅。 係啊， 咁如果你睇即係純原著嚟講咧，係的而且確就唔係一個適宜電影嘅作品嚟嘅。 係 咁，而家其實咧喺主流嗰、那個創作市場咧，好多作家咧都係期望咧，即係自己個作品咧好快咁，特別係俾荷里活咧改編。咁於是乎咧，佢哋去寫嗰陣時候咧。就用一個大概電影嘅劇本嘅角度去寫，咁你可以話係文學劇本咁。但係呢位作家咧，佢又幾有 integrity 嘅。佢第一樣嘢咧，佢慢工出細貨，咁多年未寫過長篇。就算係出到一個比較完整嘅所謂即係類似小説咁樣咧，都係只不過係短篇小，即係係比較小型嘅 中篇 嚟嘅。佢亦都唔期望咧，就係佢可以透過寫，因為寫作可以成為一個全職嘅作家。咁聽聞咧，佢而家仲喺 Microsoft 做緊一啲寫即係寫文字嘅工作嘅。係啊。咁但係咧，佢自己覺得奇怪啦。咁荷里活買咗佢嘅故仔之後咧，就進行一個改編咧，佢覺得即係成功嘅。咁但係大家就唔好將呢句説話咧睇得太重要，因為咧。即係去到而家呢個情況咧，佢以佢呢個人嘅性格啦，即係幾中國人嘅性格嘅，就即係只有隱善揚惡啦嚇，高多貶少啦嚇，咁佢梗係唔會而家踩部戲啦。 喂，咁啊人哋又將佢個戲咧嚟拍，嗰啲都多數佢都覺得係開心嘅。 開心係嚇嚇。咁至於話嗰個飛碟嗰樣嘢咧，似乎我睇佢嗰個。訪問咧，佢唔係咁未必咁著重呢樣嘢。佢即係嗱，我就係舉一個例子俾你睇啊。呢、這個古仔唔係好長嘅嘛，你睇咗。 係。 就我諗 中篇嚟， 幾萬字啫嘛。 係啊係。唔係我想我都想打算咧，就去揾嗰個原著嗰個嘢。但係而家網上就你會睇到有部分。但係咧就中文版我都未見到。 我好坦白同大家講，我想睇，我到而家都未買到。 嚇！ 我連個故仔都唔知喺邊度買，我都未知。我見到咧，當然大家知道啊，你啱啱 Amazon 實抄到乜梗係啦，但係我唔想 Amazon 頂啊嘛。咁我而家都唔知喺邊度買，又或者邊度借到。咁因為呢個作家都相當之新咁，但係咧，我淨係知道一樣嘢咧，就係今即係舊2016年啊，美國最佳短篇嘅故事啊，嗰、那個集咧。佢有一個入選咗嘅， 係 呢個係相當之高水平嘅選擇嚟。呢、這個唔係講緊科幻小説啊，係全美國即係2016年有啲文學批評嘅人，佢覺得係最好嘅短篇小説。咁其中一個佢有份寫嘅， 咁佢都好開心喎、 啊。我相信呢位朋友嘅功力相當之深啊。頭先我未講完嘅，嗱幾度睇，即係我哋大家知道呢個古仔咧，嗰個長度唔係太即係犀利啦。但是咧，佢為咗即係去寫入邊涉及呢個語言學嘅問題咧， 他花了五年時間就看語言學的書，我都看不到，我讀本科我看不到那麼多， 他想著他想著寫小說就拿獎啊，所以 我想未必的了，他這些是一個很典型的那種好即工蜂 的做法來的，就是隻蜜蜂哇真是嘔心瀝血是吧，啊即將所有這些最他覺得最需要做 research 的人是做到全面足，咁有陣時候，譬如我哋以前教編嘅班都話覺得其實即係未必好嘅。嗱，佢亦都講明啊，佢唔鼓勵其他人咁做法啦，因為佢自己對自己負責啫。但係如果你做咁即係個咁長時間嘅 research 咧，其實未必對你嗰個創作嘅慾望咧有幫助嘅。可能你做完睇完之後，你唔想寫。 做一個關鍵嘅，因為佢裡面咧，我即係我諗啊，台長你睇嗰時亦都更有一番滋味嘅，就係我覺得佢依個作品咧，佢最特別嘅嗰個 concept 咧，就係捉到即係我哋之前都有提及過咧，即係譬如如果你講即係外星嘅語言同地球嘅語言，原來係有好大嘅姻親關係咧。咁啊，響 Nick Lunch 嗰個作家，嗰、那個唔知係作家嚟 啦， 係一個專家嚟嘅。咁嗰個咧就係、是、其實最淋漓盡致嘅講題。咁我都相信咧，依、這個 你遲啲會講噶嘛？ 係啊係，依位姜風男依位新作家咧，佢係好有意思咧，就想接住呢樣嘢咧嚟探究嗰個叫外星文化嚇。依、這個嘢就即係值得支持啦嚇。咁、但係佢其實佢仲有一個野心咧，佢依個戲咧，即係佢就係有。掂到咧，就嗰、是、叫回問啊、 ，recursion 系啦。咁但系佢呢种回問咧，咁佢咧就即系咧，当佢出到嚟嗰时候，我唔知嗰本小说咧就有冇再详细啲。但系电影里面嗰度咧，佢尝试咧就将即系汉字嘅回問，即系嗰啲回問诗，就同埋西方嘅，但系几个咧做一个叫系，大概都系一样咧。但其实我觉得就非常 嗱，你如果唔明啊，基督讲咩，我就系一个好简单、好简单嘅例子啫。咁喺七十年代咧，有一隊好著名嘅瑞典樂隊啊，就叫 ABBA。 ABBA 哦， 咁你咧ABBA 你由 ABBA 啊調翻轉咧，佢都係呢個即係名嚟嘅。咁 唔係 ABBA 回問就唔係完全呢個意思。佢只不過就話咧回問咧就係你由左至右去讀咧有一個意思。但係你又可以倒翻轉頭由。又自咗又讀翻，又有另外一個意思嘅。蘇東坡係寫過呢啲嘅。 係，依、這個就唔係你要講咧，就中國咧就最厲害嘅，因為佢淨係作詩都有好多添嘅，即係直頭咧，你會睇到，尤其是我哋睇一啲道家嗰啲修行嘅一啲，即係嗰啲密咒啊，都用呢個回文詩咧嚟去做嘅，因為佢最依、這個就是中國嘅嗰、那個，尤其是漢字咧。佢嗰個字嘅嗰種力量啊，即係唔單止咧，佢可以調轉嚟去讀又得，又好似咧呢個戲嘅畫質咧，佢不斷可以重複，氹轉嘅。咁呢個咧就同英文嘅即係嗰個字符咧，即係阿爸係咪？佢呢個叫 Hannah 又係一樣。咁但係佢嗰個咧，即係佢只能夠係講到咧，就係一種叫埃及嘅古文嘅裏面嘅一種奧秘嚇，因為一個奧秘咧就係話，英文咧就習慣從左至右嘅嗰個字符咁嚟讀，咁但係波斯文咧就係由右至左，咁啊唯獨咧就有一啲文咧，你會或者有啲字佢係可以咧左右都得，不過咧對漢字嚟講咧，漢字咧就乜都得，由上落下又得。抌轉又得，翻轉頭都得咁樣。但係我覺得佢而家呢個 concept 咧，佢喺電影咧，佢只能夠做到一樣嘢咧，就好似我哋平時就係令人聯想起啦，即係呢個呢種咁嘅讀法，會唔會就係我哋之前神秘之嘢都係提及嘅咧？就係、是、話有好多人咧唱嗰啲歌，你將啲歌咧調轉咗嗰個唱片嚟去聽嗰時候咧，佢出咗另外啲音。而個音咧就有時會變成一種咒語，咁呢種叫逆轉嘅一種音頻咧，基本上咧，我覺得係依個戲嘅裏面咧，或者依個編劇就佢嗰個 concept 嚟嘅，就將成個戲嘅裏面咧，即係變成咗咧，就有好多奧妙咗佢咁樣嘅。咁啊，其實你會睇到咧，會幾好玩，但係咧就即係如果以用一個叫做係飛碟學裡面嚟講咧，佢嗰個信息咧，我相信咧。就原本小說咧， 就強烈好多。 哦，強好多。 因為個結果咧，個結局其實有一樣嘢佢唔講得好清楚嘅，但結局咧，不過依個又 唔係我知條橋嘅，我知條橋嘅，但係咧。那個戲和原著應該有少少分別的，所以我們不講住，但是呢剛才你提到那裡呢，譬如說涉及到這個跟外星人溝通這裡呢，你不要看輕這部分，因為這個作者呢他是潛心差幾年時間去看這件事呢，就不是很空泛看什麼叫原來，是想這個問題，就是假如我們遇到一個好跟我們很不同的文明，我們怎麼跟他溝通呢？這個即係喺語言學上面嚟講，係一個好 technical 嘅問題，技術含量相當之高嘅問題嚟㗎。 嗯， 就唔係話你頭先講嗰個回文咧，嗰、那個咁容易理解，係相當之難理解嘅。 嗯， 咁點解我提呢個 recursion 咧？佢有少意思就回文嘅意思，但係咧喺 recursion 咧呢個字咧喺語言學入邊咧，佢有一個技術嘅解釋嘅。 嗯， 係一啲近乎數學嘅特徵嚟嘅。咁部分嘅語言學家甚至大部分嘅語言學家就認為咧呢種咁嘅特徵咧就係、是。決定了我哋人類嗰、那個語言嘅本質， 係 再次講 思維嘅嗰、那個係 啦 思考 呢、那個 recursion 唔係頭先單係我哋頭先舉嗰啲例咧 ，Abba 嗰例咧咁簡單，係一個好技術性好強嘅。咁如果我哋將來去講呢部分嘅時候咧， 可以深入講， 咁就即係會有呢方面嘅技術嘅一啲資料啦。 嗯哼， 但好簡單嚟講咧，就係話呢個 recursion 本身咧，其實一個疑問就係係唔係所有要溝通嘅。過程包括跟外星人溝通的過程都有這件事， 嗯， 這個作者就問這個問題， 是不過電影就不是問這個問題， 不可能，因為你 電影他也都因為我們在那個倒數那天都有提過這本書，都有網友都有問這本書，我想一會或者影他那個，可以大家去找他這本書呢，他也都有說呢，就是那個這個做訪問的那位女護士呢，他曾經都用了一種方法呢，就跟那個外星人的那個溝通，因為他這個呢就最主要的他這本書他說就是在羅茲威爾的那個事件裏面咧，就有一個外星人咧，佢就基本上咧就係做活存喺1947年嗰時候咧，即係嗰件事件咧，佢 就留低落 活存嘅一位嚟嘅。咁佢咧就係、是、即係美國嘅軍方咧都揾咗一個護士，個護士咧亦都即係其他即係同呢部電影都接近嘅。即係佢唔係一個叫做係接觸外星人嘅一個專家，不過佢一種能力。佢係可以同外星人咧，即係做咗一種叫做係溝通，但係佢個溝通咧，就係、是、佢第一步咧，就即係都發覺咧，佢唔係用語言啊，就咁用感應嗰陣時咧，佢就有一樣嘢將佢翻譯翻嘅時候咧，都有個難度。咁啊，後來咧，咁佢咧就係即係做咗個過程，就係、是、咧就俾嗰個外星人咧就睇嗰啲，即係教佢用。即係用嗰叫英文嚟去了解佢究竟講咩嘢，咁就其實呢個戲咧，我覺得佢都有用咗呢個方面咧。佢都多數都係我諗佢都係攞呢一個嘢，同埋咧，即係一個嗰時印第安人時期咧，嗰啲白人點樣同印第安人溝通嘅嗰種方法咧，嚟去做一個叫基礎，個溝通嘅基礎。咁佢咧裏面咧，咁佢都講都提及咗一樣嘢咧，就話其實外星人咧，當佢接觸到，當你咁樣嚟 present 你嘅語言俾佢咧，佢好快就 scan 到，同埋咧係懂得，因為可能佢之前咧都識噶啦，但係咧就唔知道你係講乜話咁嗰種啊嘛，咁樣就因為咧呢個戲咧裏面嗰啲外星人咧都係嗰啲叫我叫 otaku 星人嚟嘅。好窄嘅，即系唔做 research 就落嚟，仲要整十二個位，係咪串得滯啊？即係咁，即係唔係自由行就係咁啩？即係咁樣。 唔係嗰個叫咩啊？飛碟自由行啊嘛。 係啦，佢唔係佢好奧妙嘅，因為咧我睇完咗依部咧，佢最有價值咧，其實你可以話佢依個叫後麥卡錫時期嘅一種叫做係另一種反紅電影，但係咧依種反紅咧佢擺到上大陸放嘅。咁啊呢個即係題外話啦，第日再講咧。咁但係佢講嗰個語言嘅。溝通咧，就你會睇到咧，佢電影你睇完個電影之後咧，如果你再詳細啲了解咧，就係、是、睇印第即係白人印啊，我都出咗多本書，同埋呢本咧與外星人溝通咧，佢其中有一節咧，佢都話用呢種方式咧，就俾外星人去明白嗰時咁嘢。羅茲威爾咧嗰班外星人咧，佢都可以好快，佢揸住好幾本書，然後就即刻咧就攞到個概括，就用翻我哋嘅音。嘅即係發音嘅方式咧，即係用英文嘅形式咧，就 逐個字逐個字咧就同呢一個人咧即係面談，咁啊嗰個過程咧就相當之細節咧，都你大家會做一個參考咧，你會發覺部電影咧佢都其實就都有依種樣度，不過佢就都係喺嗰個叫現存有嘅嗰啲咁嘅資料咧嚟做一個整合咁解嘅啫。 係啊，嗱涉及到呢個問題咧，大家可以將嗰個視野擴闊少少嘅。 係 咩叫做溝通咧？我哋同咩嘢生物傾偈咧？ 嗯， 譬如話你可唔可以同棵樹傾偈咧？ 係 嗱，你又唔好睇到呢個咁荒謬喎，因為又呢幾年又有啲人咧寫啲書啦，或者做啲研究咧去。即係嘗試證實一樣嘢，就係棵樹會明白你講咩嘢嘅。 啊， 咁呢個咩意思呢？譬如話你可唔可以令到佢做一啲某一啲嘅反應咁樣啊？咁有啲記錄就話其實佢 可以嘅， 會做到嘅。 啊，佢中意聽歌添。 係啊 ，Beatles 嘅歌係好中意。係啊，咪有因為真係有個實驗。 係 啊，你有睇過江本勝日同啲水溝通添？ 係啊，可以同可能同水啦。 係啊。 又最簡單，譬如同動物啦，譬如話你同只狗傾偈咁樣，咁 動物就容易好多添。 啊，呢個理論上容易啲嘅，但如果你再去深入去，其實就好多哲學上嘅問題啦。譬如話佢明唔明你講咩？咩叫明咧？嚇佢如果你食佢嗰陣時，佢係咪好傷心咧？啊，譬如只牛流，即係俾淋湯嗰陣時候，咁佢流眼淚，咁係咪佢真係驚咧？或者佢真係喊？ 係， 即係我哋人類咁喊，係因為驚而喊咧？定還是佢個分泌咧？咁一咬落去咧，就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嘅產生。咁再譬如話近似外星人，譬如話如果你見咗個鬼，舉個例，如果譬如話你喺西班牙見咗個鬼，咁只鬼係同你講西班牙話定係同你講廣東話咧？咁有類似呢啲咁嘅 Fiscolado 咁嘅嗰意大利鬼 ，Hastamiana 咁樣係咪啊？即係呢啲，即係好多 Santo Cristo Masto 好多呢啲咁嘅即係奇形怪狀嘅問題嘛。但係即係講到尾就係、是，如果有一日有一個好即係可能從未到訪過呢個地球嘅一個文明，佢嚟咗啦，咁你點樣去同佢傾偈咧？咁又唔係一個咁遠嘅問題嚟嘅。 係 啊，舉個例，譬如話，而家我哋喺發現啦，可能喺四光年之後即以外嘅地方，咁有一個似乎可以形成生物嘅 地方 一個 星體。 咁我哋如果假設佢有文明嘅話，咁我哋而家嘗試去寫一個信號俾佢。係。咁我哋應該寫一個咩信號俾佢咧？寫咗之後，佢會唔會明白我哋？想做啲咩咧？如果譬如我哋想講 hello 咁樣，咁會唔會佢聽咗就係我屌你咁樣？咁嚇，即係會 嗱個氣其實講啲啊，個氣入邊係講啲嘢喎。 關鍵係講呢樣嘢 嘅。係啊，關鍵就係佢個氣入邊係講呢樣嘢噶嘛。 就字眼出咗問題啊嘛。係 啊，嚇，即係大家個理解對即係同一個現象嘅理解會唔會有分別咧？咁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好，即係可以講，如果你用一個高層次咧，係可以變係一個好深嘅哲學問題嚟嘅，你亦都可以變成一個好低層次嘅解法。舉個例，譬如話第五元素，我成日講呢個例子噶啦，就有外星人嚟咗之後，咁佢跟住原本係講外星話嘅，咁你跟住咧佢話佢揾到部電腦啦，那個電腦入邊有個 software 就可以將佢外星話變成英文，咁跟住以後佢由頭到尾都講英文啦。呢個好低層次嘅呢、這個人， 即係佢其實咧就唔係話佢哋兩個容易了解，係令到叫坐喺個叫銀幕前面嘅嗰班觀眾咧，佢 可以消磨。嗰兩個鐘頭， 不過你觸及到一個好關鍵嘅問題啊，就係因為咧，即係而家咧，喺個，就算喺呢本書裡面咧，佢都講咧，佢哋即係同一個叫觸及到嘅嗰啲外星人去溝通嘅時候咧，咁佢多數都用一個叫語言，咁但係咧都已經觸及到咧，即係話有好多嗰、那個即係同外星人去接觸嗰陣時候咧，就其實係用意識咧。嗰、那個咧，因為意識有好多個層面，咁有啲層面咧就係會用語言嚟表達嗰、那個，即係話掌握你嘅意識裡面嘅內容，咁嚟去做出嚟。咁但係咧就去到某一個層次咧，就尤其是中國咧，即係七十年代嗰啲叫都有研究嘅，即係阿陳可辛佢即係領導嘅嗰啲咧，就係即係話佢哋認為咧有陣時意識咧就去到一個界面咧。你唔需要用一個叫發音語言，或者一種叫中國話或者咩嘅，你嗰個叫心嘅裡面嘅嗰種嗰、那個麥裡面咧諗出嚟嘅一種信息，嗰信息咧就有時就唔係有內容喺度嚟嘅，有字眼喺度嘅，而可能咧定一個叫有線嘅麥，你建立到一個有線嘅麥出到嚟嗰時候咧，然後當你咧即係嗰個整出嚟咧嗰時候咧。 有時有些高智的外星人他可以接收到你這個善意的那個訊息。 我想你來得地球都應該是高智慧的， 就是咯，不是他弄到那個機 這個是即等同即我們現在的處境一樣，你來到屙屎屙尿在街上屙屎屙尿，我們當然歡迎你的嘛，是不是當然你當然來到有給一些 懂得一些規矩， 不 是做過一些 research 知道啦這個地方的人呢 有什麼禁忌， 你不要露骨啊，即你不要周街 不要周街屙尿， 是貓啊狗才會的不是香港的現在的狗呢，我真的呢已經有十幾年了都很少見到街邊有狗屎的了， 我見到了呢排， 哎呀，咪上一次，一次咪就爭啲爭到好，咁可能嗰只自由行嘅狗嚟， 唔係你冇詆毀啲自由行， 唔係我唔係喎，我係狗都唔好詆毀佢喎， 係啱 啊，咪但周街屙嘅嗰只狗啦， 係啦，嗱即係簡單嚟講啦，我哋就唔會歡迎一啲即係。周街屙尿啊，屙屎嘅外星人， 唔係啊，唔歡迎啊，覺得佢好怪，佢做乜佢千里迢迢嚟到我哋呢個地方，原來佢想屙屎嘅， 係咯，你千里迢迢嚟到做咩？ 冇啦，大家係想做朋友嘅啫嘛。 係啊，好啦，咁講翻咧，即係嗰個戲點解？譬如話今日我哋討論咁多咧，因為入邊咧除咗涉及到呢一個同外星人溝通嘅問題咧，另外一個問題咧好有趣， 嗯， 就係如果真係有一日佢嚟咗啦。咁喺地球上邊一個政府或者邊一班人去代表我哋同佢談判？ 去接待 佢。呢個戲入邊係咪都討論？ 有好關鍵嚟嘅，佢就喺十，即係佢講咧，佢落嚟咧，我覺得好高姿態，即係同嗰個天使一樣。所以中文咧，我都覺得廣東話覺得幾唔係香港嘅戲名講得幾好嘅，就叫天使而降。咁佢同 Independent Day 咧一樣咧，佢好高姿態咧咁嚟出現。咁即係就喺一啲叫城市嘅熱點嗰度咧，佢擺咗一個佢好似。Google 咁樣啦，所以呢個作家都係好嗰、那個嗰、那個麥都好網絡化嘅嗰啲麥。 你唔好睇小佢啊！呢個作家我估計唔易睇嘅。 嗯，佢唔係佢裡面咧，我就即係話佢嗰個成個世界咧有種叫 web 嘅麥喺度。 佢喺 Microsoft 做噶嘛？佢同 呢個係最特別嚟嘅。 佢十幾歲已經寫噶啦。 係 佢今年四十幾咧，但係佢寫好多好多年噶啦。 嗱，佢係咁，因為佢裡面咧，我哋睇嗰時咧就一啲都冇睇輕佢啦。即係雖然話佢好主流味嗰度咧，就話佢 information 咧唔係好新，但係咧佢用咗一個叫形式啊，依個編劇咧即係都捉到佢嗰樣嘢咧，就話佢。里面咧係一個叫冷一度咧，即係叫 web 嘅 mind 嚟嘅。我哋以前咧即係講 互聯網嘅思維方式。 可以咁又唔止咁簡單嘅。佢等同於咧，我哋咧就講，譬如響一個叫八九十年代嗰時興起嘅嗰扎咧，就叫做係 cartooning mind 啊嘛，即係嗰啲叫做係漫畫嘅表達型嘅表達嘅腦袋嚟嘅，同嗰種叫有實。即係譬如即係四十年代嗰陣時候咧，係好寫實、好自然嘅嗰種咁嘅嘢，就算個作品咧，都嗰種實質感咧，係即係偏向嗰個自然啊，或者實用嘅嗰樣嘢，就有唔同。但係而家呢個咧，就已經更加跳高一級啦，就係一個叫。網絡嘅嗰種咁嘅新嘅思維嚟嘅，咁你會睇到咧，佢裡面咧就好多意象，咁佢都嚟講咗俾你聽咧。呢、這個裡面咧，佢講嘅外星人咧，就係、是、你可以將佢咧，用情報學裡面講咧，佢講係網絡做佢哋嘅嗰個叫做係通道嘅一班外星人。 喂，但係頭先你嗰個問題你冇答到喎，即係話佢呢套戲咪講到就 有。 一落嚟係邊個同佢代表 全人類？ 邊個政府代表全人類同佢講數先？ 所以佢最近又點解我話佢有一個後麥卡錫時代嘅恐紅電影，而家叫做親紅電影咧？啊，就係、是、最出事。就是上海那班，而且佢其實咧，依班外星人咧係笨過地球停轉日嘅嗰班嘅。 佢點解無端端去上海做咩啫？ 佢咪係咯，原本佢話嚟香港噶嘛，但係點知香港冇理由有個上海探，佢就咁唔好拗啦，不如去上海啦。 係啊，費事啦，我哋都唔歡迎你。 佢基本上咧十二個咧，佢都未講曬出嚟。 喂，十二個就十二門徒咯。 係啊，你可以咁樣講，唔止，因為佢咧裡面咧，佢講佢個 language 咧，啲人都分咧話佢個 design 咧，佢嗰種叫做回文嘅外星字咧，基本上你分開十二個 part， 嗰十二個 part 咧，你可以用時間嚟分嘅，即係等於我哋中國嘅十二時辰咁樣樣嘅。咁佢嚟咗嗰個十二個地方咧，裡面咧，咁佢咧就係亞洲裡面嚟講咧，主要咧就有去咗上海。 北海道和澳洲，澳洲是哪裡就沒有講得那麼清楚，俄羅斯也有的，佢有一個叫應該是伊拉克的那邊也有過的，美國呢就好像叫那個蒙特利那裡 Montreal， 但我不是很 sure 佢咩，因為我只是看字幕裡面呢，佢講咧就蒙特咩嗰度咁啊，可能 Montreal 嚟嘅嚇，嗰個如果 Montreal 就過癮噶啦，咁嗰度啊，因為嗰度就係呢位姐姐啊，佢住嘅嗰個地方嚟嘅嚇。咁樣咧，咁佢呢十二個地方嗰度咧，但第一咧，咁佢咧就好似地球定轉日咁樣咧，就係會會見佢哋嘅最重要嘅嗰個人。咁就係咧，我話佢比地球定轉日咧就更加笨嘅咧，就係、是。通常同佢聯絡嘅嗰班咧，同埋嗰十二個星船咧，講冇問題嘅就係嗰班全部係軍佬嚟嘅。你地球停轉日都唔揾軍佬啦，軍佬係走嚟去打佢啫嘛。佢呢個咧 係特登去見啲軍嗱，即係軍事基地 係特登定係乜嘢咧？就總之佢哋嘅嗰個嗱呢、這個咧就變成咗呢個有一個出咗事嘅嚇。當你呢個就算女主角是一個外，即係一個叫語言的學者，佢係跟政府去，即係政府派佢咧去做呢樣嘢，其實就已經講俾你聽，政府派你去睇嘅，派你去嘅嗰個外星接觸，一定唔會有好嘢噶嘛。咁啊，呢個故事就已經一開始嗰時候咧，就已經講咗，唔係有心係咁樣嘅，但係個結果都係咁樣出事啊嘛。咁啊，你地球定轉日都講佢落嚟嗰時佢見咧，佢都問。喂，我要找見邊個先嚇？但係你唔好俾軍佬我。軍佬咧講幾講嘅就同我哋打仗噶啦。 係啊， 呢樣嘢咧就一個基本嘅認知，外星都知噶啦。即係外星當佢落嚟地球嗰陣時候咧，咁佢都知道。如果我要同你傾偈嘅，同你要做 contact 嘅咧，同政府傾嘅咧，咁高姿態嘅嗰啲咧，就通常咧就要有談判。同社會啊裡面嗰啲咧，譬如好似花地買預言嗰度咧，佢有啲嘢揭示。但是真真正正呢，即其實如果他那個書啊，或者你會看那個外星學來講，其實他是不想打攪地球的發展的。因為他這樣這個呢就明明是一個干預的。當他干預的時候呢，其實是一種行動的東西。如果他呢，即譬如你好像羅茲威爾啊那種呢，就他為什麼會撞到呢？是意外的嘛。 意外 就有啲平民見到，即係譬如Sky in the Fire 嗰、那個，佢哋見到咧，嗰、那個係意外嘅，即係佢唔想打攪我哋地球人，而佢要做佢哋嘅嗰種叫做係田野調查，做咗之後嗰時候咧，佢就會急急腳走噶啦，即係出咗嚟嗰時候咧，都係一種意外咧，或者俾軍方咧。是攞咗或者俾政府嘅嗰攞，佢唔會咁高姿態咧，就同一個嘅地區嘅政府嚟去做嘅。咁但係電影咧就會做呢樣嘢，點解何解咧？就因為咧喺電影裏面嗰度咧，你會覺得呢一種咧就會變成咗一種叫做係角力嘅戲劇出嚟噶嘛。嗱呢啲咁嘅嘢咧，你會睇到咧喺呢個戲嘅裏面嗰度咧，我哋睇嗰時都會其實佢觸及到呢啲就叫外星接觸嘅問題嘅嚇，因為咧即係好多時咧即係當嗰啲飛碟咧。唔覺意咧，俾你睇到嗰時候咧，如果係俾政府睇到嗰時候，咪就咁樣咯，即刻追你咯，係啊，即刻追你係依種情況嚟噶啦，係啊，即刻搞個高調噶啦，同埋呢種情況係都出現過好多次。 如果真係呢個情況，其實應該打噶啦，點解 打噶啦？ 你唔肥 Q 佢？唔係， 佢最重要咧，次次咧都係 UFO 贏咗嘅。 咁啊啱嘅，呢個啱。 咁同埋咧，就個結果咧，我諗咧，其實係有陣時咧。是有啲 UFO 咧，係有心玩你點嘅，即係玩啲軍方點嘅嚇。即係譬如依單咧，譬如你即係你今次做一個題目咧，就應該都係有啲更勁嘅料咁樣啦嚇。咁但係我哋咧，即係響僆仔嗰時，尤其是咧我最記得咧，唔知係應該係八零八一年嗰時咧，都有一單好大嘅新聞嘅。嗰單新聞咧就直頭咧就係、是。全世界突然之間，因為當時嘅嗰個新聞嘅報導咧，就好過而家嘅。一有啲咩特別嘅事件咧，佢哋就即刻用一種叫衛星轉播啊，或咩嗰度咧，全世界咧都即時唔理嗰個新聞咧係有冇其他內面嘅嘢，總之咧報導咗出嚟先，留為記錄咁樣嘅。當時咧就係、喺澳洲嗰度咧。就係、是、咧，就喺個雷達就發現咗咧，有幾個不明嘅飛人物睇出嚟。咁於是咧， 就是澳洲的個空軍裏面即刻就飛出來追，而且他們那時已經有一個叫攝錄的個儀器，即刻將它攝錄了出來。一攝錄了下來的時候，他其實整件事件未完的時候，就是官方收到的時候就說，哇，這件事就即刻丟了一個叫新聞，是香港呢都即刻拿到這個片段， 出了街， 即刻出，是現場的出。那個總共追了呢是如果我冇記錯咧，係二十幾分鐘嘅。我哋咧就係響，因為當時我已經係響電視台工作嘅。咁我哋係嗰時夜晚八點幾咗嗰時咧， 即係你行過新聞部嗰時候，你見到 唔係啊？直頭喂，睇啊，有特別新聞啊！嚇咁啊，咁啊就即係睇咗嗰個過程，係因為喺度追咧，其實悶到嘔啦嚇，因為全程咧喺度影曬，追咗好耐嗰時候咧，點知咧去到最撚尾嗰時候咧，突然嗰個 UFO 咧。全部是因為直飛，啲飛機係咁追，但係去到後來嗰時，突然咧，你係都見到佢，係突然打橫飛走咗咧，即刻追唔到啦。咁啊，呢度我後屘翻查啲資料嗰陣咧，咁我就睇到咧有一單咧，就係紐西蘭嘅嗰個七八年嗰、那個，咁就唔係呢個嚟嘅，呢個係八一年嘅嗰個嚟嘅。咁啊，所以咧你會睇到咧，喺嗰陣時間咧，即係八十年代嗰陣時間咧，我哋會研究飛碟學嗰陣時間咧，睇到好多呢啲咁嘅片段咧，而當時咧全世界咧即係都放嗰時候咧，唔係。今時今日咁嘅，今時今日咧，你會睇到喺網上咧，執到呢啲咁嘅，就算咧呢啲咁嘅圖片啊或者菲林咧，我哋都係好有懷疑嘅。 唔係，但係你如果你話類似情況咧，咁我又覺得唔少見喎。 嗯， 因為起碼我自己都揾到幾單啦，我甚至 但係佢最重要就係佢唔。佢喺網上嗰時，佢唔經到一種叫做係一種叫 official 嘅肯定。譬如你嗰時 BBC 啊， 佢掹住嘅無線電視， 掹住想講。 而家無線啦，唔好上啦。 唔係而家嗰個情況就咁樣嘅，就算你影到或者點樣咧，咁啊起哄一排咧，咁啊唔知點解突然間又係啲人 冇興趣， 冇用，唔係啊。因為我依家會正想講呢樣嘢就係咧。好多時咧，譬如話我哋做節目咁做如果我哋有啲朋友即係有機會見到啲朋友，咁佢梗係問你係咪 UFO 啊，或者點點，咁你咪自己睇咯。如果唔係冇資料噶， 嗱個資料話 creation 啲多啦， 個資料係好多途徑嘅。你可以走去踢爆佢，你可以 debunk 佢，但係咧，你如果用一個嚴謹嘅態度咧。你是不會缺乏一些驗證的個案的，咁我哋隨手都可以找到啲俾你。我正想問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嘗試去解答，就係點解我哋要即係去做呢個題目啦，或者點解我哋講咁多 UFO 咧？咁好簡單啫。你翻嚟都係想問一個問題，就係究竟有冇嘛？ 嗯哼， 咁有冇你睇到好多人話聲稱見到咁樣，咁跟住個政府話俾聽嗱，啲人一係咧就short 嘅，一係咧就佢眼花，一係有啲自然界現象咁樣。咁如果你再去細心睇落去，就係譬如問見到係咩人咧？係咪一啲即係會睇錯嘢嘅人咧？我就舉一啲好極端嘅例子俾你聽，即係今日啊，就係見到嗰啲人係 professional 嚟嘅，有機場嘅機師啦，戰鬥機嘅機師啦，空軍嘅即係一啲將領啦，嗱佢哋未必話係一個即係目擊係有嘅，唔需要質疑一樣嘢，有人聲稱目擊。有人間接的途徑知道呢件事，而你會俾呢個感覺就係咧，佢唔係講大話，淨係單憑呢啲，其實你已經唔可以去忽略呢一個現象。唔可以忽略嘅意思係咩咧？就因為一旦涉及到呢一個軍事嘅問題，正如頭先即係我哋喺度討論緊呢個 Arrival 呢套戲，佢直情講揾你個軍隊去傾偈喎。咁你個政府話俾聽係冇呢件事嘅，啲人係發夢嘅。咁但係嗰個係影響到成個國家軍事安全㗎嘛，即係舉例，而家你譬如話你有隻飛碟就咗你嗰個空軍基地嗰度，而家你起兩隻戰鬥機就喺追佢，你又追唔到，咁下一次佢如果唔係淨係嚟到之後跟住閃咗去，佢掟核彈落嚟咁點算啊？嗱，其實呢個即係我講嘅原因咧，就想證明一樣嘢。UFO 呢個現象，佢無論係唔係外星人都好，呢個現象我哋肯定佢存在嘅。即係話有 UFO 意思就話有啲嘢，喺呢個地球嘅上空出現，而我哋唔能夠解釋，呢個就叫 UFO。 係啊， 佢不一定係外星人， 佢入到你個領空嗰度 咧，入到你領空嘛， 領空嗰時係冇人認喎。 係啊，嗱，第二樣更加重要嘅就係，如果有 UFO 嘅話，係一啲好重要嘅軍事嘅據點或者係一啲影響。 這個國家的安全的地方，政府是沒有可能視而不理，我覺得這兩個論據是相當相當強的。現在你看到一樣的就是他一是就置之不理，第二樣是什麼呢？他跟著去掩這些人的口，即是叫你不要說。你如果你說那些人是癡線的，即是我們說癡線是什麼人呢？就是這些揸戰鬥機的機師，那又衍生另一個問題了，如果他是癡線的，你為什麼讓他揸戰鬥機？所以有些戰鬥機師是害 怕的， 有些戰鬥機師是害怕的，害怕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如果說出來之後，他跟著在這個自己的工作範圍是沒有前途的，那也都事實如是。 仲不止添嘅，因為有一個很確實 的我認識得有一個朋友咧，咁佢唔係空軍，但佢係海軍，係英國嘅海軍，誒佢香港人嚟嘅。咁佢就係好出名嘅，因為佢咧就好多好多個戰艦啊，都去過，因為佢做火頭嘅。 我以為你咩咁叻？ 係咁佢自驚啊嘛。咁佢就係都有個親，即係有個親身嘅經歷咧。 喺廚房見到有冇？ 唔係，廚房唔係，佢走出去就成班見到嘅，係、即係上咗去嗰、那個 甲板， 上咗甲板嗰度睇咧，就係喺北海嗰度咧。就佢睇到有 嗱，呢個北海就喺英國嚟噶，大家唔好有即係其他嘅誤解啊！ 再即係再嗰個，佢話一個好巨型嘅一個白嘅光，係直懟到落去咧嘅嗰個海面嗰度咧，就搞啲船摩上去咧。佢話嗰個成個嘅嗰個咧，面積啊！即係佢發起嘅嗰個漩渦，即係引動嘅水嘅漩渦咧，係差唔多咧。佢話有五個球場咁大，咁搞到啲海浪咧就好勁。咁佢哋咧即係都望嗰時覺得哇咩事啊！即係依個肯定又唔係一個蘇聯嘅，因為都近嘅，近俄羅斯嘅嗰啲即係嗰啲咁嘅地方，係咪佢哋嘅超級武器咧？總之佢哋係嚇到飛起。咁佢但系咧，咁佢最驚嘅咧就係佢望嗰度咧，就成件事咧就發生咗咧，係有幾分鐘咁長。咁但系咧就突然之間咧，嗰個漩渦咧，即係好快咧，當佢收嗰陣時候咧，就不出於半分鐘咧，咻好快咧就即刻唔見咗 喺個天嗰度。 係咁，佢話嗰次之後嗰時候咧，自此咧佢就永遠都唔上船啦，因為驚得好緊要。佢話佢唔想咁樣無啦啦死喺個海上，我只係一個火頭嚟嘅啫，即係咁樣樣嘅。咁我覺得呢個咧，咁因為我聽佢講嘅時候咧，咁佢又都冇一種嗰啲老作嗰種感覺啦。因為其實咧就即係第一咧，佢移動咧即係海上啊，或者依啲咁嘅去到公海嗰時，遇見到依啲神奇嘅嘢啊，嗱佢你會睇到咧呢單嘢咧講嘅時候咧，我都唔知點樣去追查，我淨係只不過咧。即係問翻佢啲年份，佢大概係七幾年嘅嗰時期嚟嘅嚇，咁樣係咁多嘅啫，同埋係跟住即係確實問下嗰啲地方啊嗰啲嘢咁咯。但係依種目擊嗰度咧，我哋咧就即係喺個叫飛碟嘅嗰啲咁嘅 encounter 嗰啲個案裏面咧，都冇乜提及。 我諗即係呢樣嘢，其實咧，你而家落到去，譬如頭先我哋出到啲畫面嗰啲咧，喂，十五個 case 嗰啲，係好大鑊噶啦。 係， 因為一般嚟講咧，大家見到咧係唔敢講嘅，只不過就係以耳相傳嘅。咁呢個就即係成件事嘅死證嚟噶嘛，就因為你以耳相傳，所以咪搞到好多人可以駁你就冇一啲具體嘅例子咯。咁但係而家我啲做呢個節目咧，今次呢個題材，我想證明咩係有呢件事嘅。 嗯， 有呢件事係到點樣咧？不是讲紧老年禁院，是讲紧互联网的事，是互联网的可以令到大家去追查，即无论你信不信都好，你是可以走去查的。这个事件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事件就大家可以落为一个指标的，就你不需要看到的了，即因为已经是去到 很近期的事的。这个就是芝加哥O'Hare 機場2006年的事件嚟嘅，咁呢個事件係點樣呢？你而家可以上 YouTube 睇翻曬成件事嘅，就係咧喺嗰度咧十月嘅時候咧，就大家喺機場晏晝時候就望到上邊有個 UFO 喺度，喺個機場上空，跟住咧就啲人就即係走嚟睇，咁呢個事件係持續咗大概即係坐底都廿零分鐘嘅，嗱呢個十一月七號㗎，就晏晝4:15。咁咧嗱，呢件事雖然冇人影到相， 但個口供呢是不是來自一個途徑的，譬如有在機場那個跑毒拍到添，就 你這個很出名啦，為什麼說他拍到 拍到添，我經常以為拍不到添， 一旦我講個逐勁的料給你聽，你講的這個先， 有控制塔看到其他人又看到，咁佢睇到之後，跟住點樣咧？即係飛機喺個空中度突然間射咗上去個雲層，係個雲層喺邊度撞穿咗個窿，跟住到幾分鐘之後收翻埋。咁咧初頭睇到啲人咧，嗱而家係嗰個即係喺嗰個機塔入邊嘅口供嘅逐字記錄嚟嘅，那個 transcript 嚟嘅。咁收尾睇咗之後咧，第一個時間係點樣咧？係個機場係唔出聲。是俾到一個因為口口相傳啦，即係大家呢個圈子入邊講，就是、一個做當地，即係芝加哥當地專做呢個交通嗰條 beat 嘅，即係嗰個新聞嘅記者咧，知道咗之後就走去問佢。佢問嘅原因唔係因為想查 UFO 啊，佢呢個人同台從 UFO 冇接觸嘅，佢係覺得成件事對嗰個機場嘅保安出現好大嘅問題。而竟然佢發一樣嘢就係咧。是整個機場藝術和個政府想蓋住這件事， 是這個呢 就算呢千真萬確不蓋呢，你會發覺呢現在呢就有另一個因由呢，你不知道為什麼呢 你不會知道那麼多的，這件事更厲害，台長一定都要告訴你，因為呢我們都等著呢看看跟著呢會不會都出現，就是2009年的1月20日你已經發生什麼事了，美國的華盛頓 DC 那裡有180萬人就看到有一個 UFO 的事件， CNN 都拍了出來，而那個這個事件呢就在哪裡出現的呢，你知不知道2009年的1月20日令你想起到什麼事，這個就是奧巴馬就上台，即 在個奧巴馬後面 接任的時期啊這個你上網看啦，有啊，但直頭咧，這個就是外星政治學咧，裡面咧就已經即係將佢擺喺上台噶啦。 咁啊， 因為呢個 CNN 咧 ，Donald Trump 嗰日會唔會都 咪就係等緊咯？Donald Trump 嗰個咧，佢睇會唔會嚟咧，梗嚟添啦。如果我認即係嗰啲外星人都話，如果我睇過佢、啊，有做戲嘅喎呢個。嗱，2009年1月20日啊，DC 華盛頓嗰度咧，就嗰個咧，直頭係成個嗰個儀式啊。那個總統就任的儀式的舉行的時間，全世界裡面包括那個叫做是 CNN 的那個叫做個片段那裡就影到呢，就有一個白色的一個光體是飛過那個叫做是直頭是華盛頓那個最出名的那支的巨針，就是那個位置那裡的那當時呢就有180萬人呢就都說見到這個這樣的事件，那而且那他呢就這個新聞呢就去到後來那時他說，就是說現在都在研究那種光體是什麼，就可能是一種叫光學的現象，那大家你看你可以分辨一下他究竟是不是一個叫做飛行器，或者佢真係一個好巨型嘅，有人話佢係雀嚟添，但係好非常之巨型。嗱呢啲咁嘅消息咧，你一直咧即係嗱，我就頭先都話質疑網上咧，可能咧有好多唔係認證嗰時候咧，就會有呢啲可能係作假嘅情況咧，係要考究啦。咁但係咧呢單嘢你就冇得講啦。 嗱就除咗啲頭先我哋講咧，就呢個1997年啦，13號啲，其實就唔止嗰日嘅。 呢單係都頂 鳳凰城，鳳凰城嗱呢個咧就即係又係成幾百人望到嘅，即係幾百人不同嘅地方望到。咁咧，收尾嘅發展點咧？收尾就睇到咧，其實呢個係好大嘅三角形嚟嘅。 係 嚇，你跟住你會睇到噶啦。咁就搞到咧，呢個就連個市長啦，連個即係嗰啲即係嗰啲唔知警方啦，都出嚟查呢件事。 係。 咁但係個結果係點樣咧？結果又係又不了了之啦。 係啊，即係突然之間咧，明明係千真萬確嘅嗰啲新聞，而家你會發覺我哋嘅嗰個叫做係新聞嘅嘢咧，有種令到我哋咧有種。人格分裂的情況出嚟嘅，我究竟是不是真的看過呢， 係啊， 跟住冇人再提嘅。 跟住就會同你講，你冇睇過㗎，你眼花就咁樣。但係你一旦去到互聯網嘅年代咧，同埋即係有相機同埋手機普及化年代咧，你好難再 將啲事情咧再將佢， 同埋佢始終留低咗出嚟啊嘛，你可以追查翻到噶嘛，你會發覺咧，其實有好多千真萬確嘅嗰啲資料啊片段咧，就已經咧不設防咁樣咧就放出嚟。其實你最重要就係話，你揸住嗰片段咧，你主要咧你要喺度考證下佢究竟係真偽嗰樣嘢嘅啫，但係咧。料咧就非常之多嘅啦，響曬你面。 呢、這個即係大家要睇清，即係去認清楚嗰個邏輯關係啦。譬如你見到呢啲唔等於一定外星人啊。佢證明一樣嘢，要 UFO。UFO 嘅意思就係有一啲喺地球上邊嘅上空飛過嘅嘢，我哋唔知佢咩嚟嘅。係佢亦都係超乎咗我哋人類嗰個對我哋嘅航空技術嘅理解。 係呢、這個最關鍵。 譬如話你突然間喺度行過，跟住你出一聲上咗去，係唔見咗。咁以我哋對就算最尖端的科技的理解都似乎不能夠做到這件 事，我們地球的科技即是飛行的儀器是都做不到這件事，突然之間就可以意識型的 那種方式來去改變它的飛行的軌道。 是啊，是如果你看這個圖片這個影像咧，佢跟住會咁樣，佢跟住咧會變成一個三角形嘅。咁啲人就話咧，其實就唔係嗰一點點係不同嘅呢啲 UFO 嚟嘅，其實一個好大隻嘅， 好巨型嘅， 好大隻嘅 UFO。佢咧就喺即係佢嘅底部嗰度咧有不同嘅光射出嚟。咁、如果你睇近少少咧，其實一隻三角形嚟嘅。 係呢、這個三角形嘅嗰啲 UFO 咧， 唔係三角形，三角尺。 係、我知道，因為佢嗰個係非常之有名嘅，就係亦都之前咧就都已經有唔同嘅地方都有影。是不是同一架飛船就不知道，總之就這個型的那個飛船就已經出現過無數次了、就所以你會看到即那個目擊的那些事件已經留下 了，你看到 確實的證據 這隻現在這個不是真的、這個是那個 即將它模擬出來， 模擬出來的，因為那個拍出來的那個不是太清晰的，見到就是這樣的、 它這個呢即那時候嚟個香港咧，就做一個座談會嘅嗰個UFO Magazine 嘅嗰個 editor，chief editor， 好可惜啊！佢而家過身，佢都話咧，即係英國係好多依一種嘅嗰種飛船，同埋咧就最奇怪咧，就有一啲飛碟專家咧，佢會懂得去呼喚呢一啲飛碟嘅，但係佢哋咧就係要去乜嘢地方？嚟去呼喚咧，係最多數咧都可以呼喚到咧，就係、咧近住海邊嘅嗰啲墳場啊。 嗯， 唔係好明點解？佢都話唔知嘅。Brussel 嗰、那個Graham Brussel 嘅嗰、那個佢嘅嗰個研究嚟嘅。佢即係呢個咧就變咗咧，譬如呢個三角形嘅嗰個飛碟咧，已經我哋就已經一見到會要同佢 say hello 嘅啦，因為喺地球已經出沒過好多次嘅啦。咁所以咧，你會睇到咧，資料證據就非常之多。但係咧，好似你今次話齋咧，衝擊軍部嘅話咧，其實就都唔少啊。呢啲 係 啊， 係啊，所以我哋而家翻嚟講啦。但係即係嗰個重點就係、是、你可以否認咗呢樣嘢嘅，你可以話哦，你眼花，你可以你點樣咧？你可以用不同嘅理由去做樣，但係你有一樣你唔可以做。就係你唔可以跟住去封鎖呢個消息。係嗱，我相信呢個就算 debunker 都。即係應該同意呢個講法嘅，係嘛？ 亦都有而家有人就係有人有專家話唔係，咁你咧就算見到你都視而不見咧。而家係好多人係咁樣，唔 係因為後邊一個涉及好重要問題就係、是、嗰、那個城市出現咗呢樣嘢，佢個航空保安點樣？ 係 嘛？咁呢個一個好充實嘅問題嚟嘅呢個。 同埋佢會其實咧，如果你真係鍥而不捨咧，你追問落去嗰度，佢都不得不要回應你嘅，因為嗰個係一個叫做成個社會事件嚟嘅、如果佢係喺嗰度即係出現咗 UFO， 而且佢衝擊到可能一啲叫做係特別嘅地方，例如軍事地區嘅話，而你係一個叫或者普通人，你目擊到呢樣嘢，你將佢呢啲 information 咧係將佢發布出嚟嗰時間咧、其實你就可以揸住呢樣嘢啦，係要求佢解釋。 我哋今日講嘅就係話。有隻 UFO 入咗你嗰個軍事基地，空軍軍事基地啦。咁以近代嗰、那個保安嘅要求，就係應該有呢個迅速嘅戰鬥機，甚至係呢、這個截擊機起飛。嗱，截擊機起飛其實好快嘅，講緊就一有嚟咧，啲機師一衝咗機場就可以上去啦。咁如果佢上到遇到 UFO， 咁嗰個結果係點樣咧？咁我哋休息翻嚟咧就會講咁俾大家聽，即係好幾個例子啊。